幽深，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飞速发展，互联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很快，一个叫阿辉的网络虚拟人物出现了，他能解决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慢慢的，居然实现了一些人的愿望，但是危险却来临了。开始有人离奇死亡，死者生前的上网记录却被删得一干二净，让调查者无从下手。凶手究竟是谁？危险是否继续蔓延？敬请收听科幻小说剧《生命之网》，作者郑钧。 第一集。 蔚蓝的地球带着它上面的山川大地，白云碧涛，百鸟千兽，绿树繁花，呼啸着飞入一个巨大的管道。地面上成千上万的人翘首夜空，看到的不再是熟悉的日月星辰，而是泛着荧光的透明薄壁。淡绿色的荧光向前向后延伸到无限的空间里，飘渺如薄雾，柔缓似轻纱，一真一幻，无始无终。一时间，整个宇宙仿佛都包容在这个管道中。一行大字冷不丁地蹦出来，硬生生地覆盖在巨大的管道和渺小的地球上。热烈祝贺中国宽带网全面开通，信息新时代属于你我他。这个不可过滤的广告已经在互联网电视上出现了很长时间。当人们打开最重要的几个中国门户网站时，都要被迫地注视它几秒钟。平日事务繁忙，很少上大众网站的杨真还是第一次看到它。当这个广告出现在杨真的眼前时，他正在用抹布擦拭着撤去碗筷的饭桌。广告画面壮观，色彩优美，但杨真却觉得有一股窒息感从里面透出来，仿佛周围的空气已经被屏蔽在那条巨大光纤之外。 挺震撼吧？ 杨真的丈夫彭远生从厨房回到正厅，从正出神的妻子手里接过抹布，三下两下擦完桌子，把它折叠起来靠到墙边。女儿雪莲立刻跑了过来，抓了只竹垫抛在地上，就是盘腿坐下，抬眼望着嵌在墙上的高清晰度互联网电视。 爸，是环球影视网站吧？我要看天王与妖后。 听到女儿的要求，杨真用目光向丈夫询问了一下。杨真工作无规律，平时女儿由丈夫带， 那不熟悉现在孩子爱看的东西。丈夫点点头，意思是说自己检查过，这是个无害的节目。 爸爸，快！ 彭雪莲悠闲地盘坐着，一边等一边玩着橡胶握力器。彭院生在笔记本电脑上敲了几下键，互联网电视屏幕上便出现了一个被蓝天白云覆盖的地球，那是环球影视网站的标志，几片浮动的白云就是小小的链接，把人们引向下一层网页。地球缓缓地转动着，一首雄壮的前奏曲伴随着画面在室内回响。还没等屏幕上的地球转过几个经度，画面就被彭院生转到了儿童节目分页。最后，天王与妖后的名字飘荡在四散的彩花中。彭雪莲不再动弹，抱紧双臂盯着屏幕，等着他的天王出现。杨真坐在茶几的另一侧，轻轻地握住丈夫放在笔记本电脑的手。杨真正陶醉间，忽然一道白光在周围轻轻闪烁，把她吓了一跳。低头看去，才发现是丈夫打开了笔记本电脑键上的电眼。这是最新流行的电脑外设，实际上就是一台微型数字摄像机。彭远生用手按了几下操作键，笔记本电脑上的墙纸变成了杨真抓着丈夫手掌的照片。杨真脸红了一下，指了一指坐在一旁的小雪莲，向丈夫做了个鬼脸。彭雪莲丝毫不知身后的老爸老妈在捣什么鬼，那个年少英俊一身破衣烂衫正在落难中的天王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力。正在这时，杨真的腰间传来一阵震颤，他掏出 WAP 手机打开按键，手机里没有传出声音，小屏幕上出现了一只张开的红色手掌，手掌握紧又松开，那是紧急情况的警示符号。 紧急情况？ 一个月来好容易有这么个周末，看来呀又要奉献了。 去吧，雪莲一会儿就睡了。 杨真站起来，从衣架上取下外衣往身上披。彭远生回头打开冰箱门，从里面拿出一袋消毒牛奶和一块糕点，装进一个食品袋里。 夜宵放开吃，没人会嫌你发胖的。 杨真接过食品袋，在彭远生的头上吻了一下，转身走出门去。他没有打扰女儿，彭雪莲在凝视着他那个电脑合成的天王。杨真驾车从位于汉阳的住处向繁华的汉口驶去，由于长江的陪衬，大武汉的地区面貌显得十分宏伟，特别是夜间通明的灯火又使这种宏伟的感觉倍增。土生土长的杨真甚至记不得20年前武汉的夜空是什么模样了。公路上不时有一辆辆货物配送车带着各自网络商务公司的名称奔来驶去，纷繁多样的 .com 气满车身，在路灯的照射下争奇斗艳。没时不远，在道路中央隔离带的栏杆上就会出现一批时下走红的青春偶像歌手的俏模样，他们都摆出差不多的姿势，组成了一个整体广告。但是今天看到的这些广告中令杨真印象最深的仍是那个能吞下整个地球的深不可测的宽带网。杨真知道任何道路无论铺在现实世界里还是铺在虚拟世界 本身都是中性的。一旦贯通，正义与邪恶都可以从此得到提速。杨真和他那些特殊岗位的同事们必须守好通道的入口，把罪恶屏蔽在外。正厅级警监杨真在公安系统内部的一个特殊部门任职，公安部直属高科技犯罪侦查局。整个侦查局从草创到现在才刚刚10年，未到中年的杨真已经是其中的元老了。他们的第一任局长李汉云当时年过40，是一位从公安部信息技术安全局调来的干部，也是一位计算机专家。40岁的干部在公安部里算是年轻人，但在高科技人才的行列里，尤其是日新月异的计算机技术领域里，已经属于是前辈了。那天李局长把10几个来自天南地北的新部下叫到一起，让他们旁观一项实验。参加实验的都是从清华大学高能物理系临时找来的尖子生，他们每个人都被圈在一间自带卫生间的封闭小屋里，彼此不通信息。每个学生面前都摆着一台电脑，整个实验指派给他们的任务就是独立地从网上寻找并凑齐能制作出一颗原子弹的材料。7个小时以后，冠军产生了，竟然是一个大四的女生。她按照自己拟定的设计图纸，从世界各地的不同网站上找到了足可以制造一枚原子弹的材料。经过她的讨价还价，这些材料的总报价被压缩在465万美元，只等确认购买后发货。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有一件事给杨真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他跟着实验对象从监视器上亲眼看到两个提供原子弹设计全图和氢弹设计全图的国外网站，几乎每一个实验者都从搜索引擎中找到了这两个网站。参加实验的大学生们一个个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最后一个男生在漫游了11个小时后，花了353万美元买到了可拼装一枚10万吨级原子弹的材料。这个男生一共去了9个国家的32家网上企业或者非法经营站点，那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网上企业也不会知道他们有可能成为一家原子弹加工厂的材料供应商。晚上，侦查局的警员们与这些大学生一起用餐。杨真向那位最后完成任务的网上恐怖分子提了个问题： 告诉我实话，要是有人花钱买你刚才的发现，你愿意出价多少？ 告诉你实话，我的发现根本不值钱。哪个发达国家的大学里边没有高能物理专业？世界上懂核弹制造原理的人多得数不过来。是要真有心造一颗核弹，只要买些汉堡包方便面什么的，在网上待最多一天，准能像我们这样找齐材料。 大学生们走了，李局长趁热打铁，给还没回过神来的部下们继续他的职业教育。 现在这个时代啊，高新科技已经不只是政府机构和大企业的专利了，他们呢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所了解和掌握，这呀也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这是一件好事啊，也是不可逆转的。但正像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高科技的扩散呢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隐患。既然我们不能让历史倒退的方法来消除这些隐患，那么就只能是有些人专门的站出来，花费一些精神守在这些技术扩散的通道门口，把这罪恶挡在一边，把安全留给社会。 10年过去了，这个最初从公安信息安全局中分化出来的部门，已经成为一个极重要的特殊机构，是整个公安系统中科技含量最高的部门。由于高科技犯罪率的日益上升，侦查局按全国大区进行划分，组成了6个常驻外派单位。杨真来到武汉，成为中南大区高科技犯罪侦查分局的骨干人员，一直到出任这个分局的主任。张继东像全国各地成千上万普通公安人员一样，从基层警员一点点干起来，直到担任市局刑警队第3分队队长。一步一个脚印的经历，使得张继东在自己的部下面前一直很有信心。然而面对着30多岁的杨真，张继东总有一种老土的感觉。如今犯罪也有高低贵贱之分了，张继东抓到的犯罪嫌疑人不是抢劫盗窃就是强奸杀人。到后来张继东甚至一看到案情汇报，就能想象出嫌疑犯大概是个什么德行。这便是经验吧，但也着实无聊得很。这次当案件发生时，张继东没有逐层汇报，而是直接把杨真请到了案发现场。他知道杨真是个非常敬业的人，而且对于这个案件他还有些个人的想法要与杨真交换意见。这几乎不算是一起案件。案发现场是一幢居民楼的单元房里，一个30出头的男子连续在网络上漫游了很长时间后心力衰竭暴病猝死，现场刚刚清理完。杨真和张继东站在男子死去的屋子里，地板上画着死者最后的体位。屋子里的陈设极为简单，除了电脑桌外只有一张床，一只烧饭用的电锅和一堆食品袋。发霉的气味充满了小屋，令人作呕。死者直接从电脑椅上瘫倒在地，生命旅途就终结在那里。电脑桌上摆着一台小巧玲珑的 PF-5 式电脑，主机很小，但监视器却很大。不过这台超薄型液晶显示器上被砸出一些裂纹，其中最大的2条十字交叉正好像2张封条一样。电脑一侧没有关闭的小海星还在闪光。 瞧见没有，网虫连命都不要。 杨真一进屋就闻到了一股浓重的骚味，后来发现那骚味来自墙角的垃圾堆，那里面有几块白花花的东西。杨真是带过娃娃的母亲，这种东西他不是没用过，但如此大号的他还是头一次见。 这是什么？ 纸尿裤啊，成人用的，其实是专供这些网瘾君子用的。他们有时犯起瘾来根本不愿浪费时间上厕所，所以这东西市面上也不卖，只在个别网上商店对瘾君子供应。 杨真心里一阵恶心，仿佛看到一个成年人正一点点的退化成婴儿。他接过张继东的 WAP 手机，了解着传过来的初步调查结果和验尸报告。经确认，死者叫冯源，是新近流行的在家上班族。冯源从事广告创意设计，他通过网络接受设计订单，再通过网络发送成品。不过死者的信用卡记录显示，最近一段时间冯源的生意很差，很长时间没有新收入，等于坐吃山空。死因初步断定为猝死，现场无作案痕迹。 老张，这是一起普通的自然死亡啊，你为什么要找我们呢？ 你看，一条命就这么没了，他还有老婆孩子，所以 希望你们能够启动高技术危险警示程序。 高技术危险警示程序是公安部为高科技犯罪侦查局规定的一种特殊工作程序，也是他们的特殊权限。如果通过调查，侦查局发现某些最新出现的高科技成果有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至少有造成危害的可能，他们必须提出危险警示，以便对其适用范围和扩散范围进行限制，甚至无期限禁止某项成果投入实用性开发阶段。这种警示会直接出示给有关企业或机构，必要时也会通过新闻媒介公之于众。 老张，他是在使用线联网时猝死的，这总不能把互联网全部封闭吧？ 网络是必不可少的，但有些功能可是出了圈，你们至少应该想办法限制网络的某些功能，或者限制某些网站的内容。你是没有看到死者爱人的表现，看到监视器上这些裂缝了吧？这就是他砸的，她第一个到现场，发现丈夫死去以后，最先做出的反应就是砸电脑。她告诉我们，她丈夫其实早就死了，平时像个行尸走肉。结婚这么多年来，她看到她后背的时间远远多于看到她脸的时间。他们的婚姻也走进了死胡同。这里本来不是她的家，死者是想躲开妻子和孩子，整日不受干扰地和她的电脑、网络作伴。这间屋子是他刚租不久的，如果不是单独居住，能与家人或同事在一起，他在病发时至少会得到抢救。 哦，这样吧，电脑我们取回去，检查一下死者在生前最后时间里上过哪些网站，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会对一些站点的不当内容进行警告，要求他们更换。不过 电脑你们就拿走吧，看死者爱人的样子，要不是他当时心急住了院，肯定会把这台电脑砸得粉粉碎。你再瞧这些食品袋的数量，他死前至少有一两天时间没出门了。 侦查局华中分局设在武昌区东湖畔，紧邻着繁华的中国光谷。侦查局小门小户，只是东湖边的一个小院和院中的一幢小楼。侦查局24小时都有人值班。此时在信息犯罪实验室里，组长刘文祥警官正在值班。刘文祥是科班出身的计算机人才，也是信息犯罪实验室里的技术骨干。他把杨真带回来的电脑主机接在大屏幕监视器上，开始调阅浏览记录。 你查吧，我休息一会儿。 好。 杨真走进左侧的休息室里，端起水杯慢慢地喝着。没过多久，刘文祥就推门走了进来。 怎么了？ 电脑没问题，但浏览记录一片空白，死者死前就像是呆坐在电脑屏幕前什么也没干一样，不仅没有上网记录，甚至没有操作记录。 他删改了浏览记录， 有些不合情理，他那个地方没有外人去，不需要删改记录，而且除非巧到极点，刚删改完就发生了猝死，否则总会留下一步两步的记录。 这样，你呢再全面检查一下硬盘，我和张队长分析一下案情，然后去向彭源的爱人了解情况。 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科幻小说剧《生命之网》，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